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狼行成双》，作者乌哲， 第23集。宿舍门被人轻轻推开了，王波一只手把着门，一副随时关门闪人的架势。 边南，怎么了？ 没怎么，管你们的牌去。 是不是吵到你了？ 你们屋有泡面吗？ 哦，我有。你没吃饭啊？我给你拿吧。 王波给他拿了个碗装方便面过来，又回去继续打牌了。边南拿了水壶，打开用手试了试。 我靠，还没一个屁热。 水是温的，估计泡不开面。不过他还是把水倒进碗里，盖好纸盖，耐心地对着碗等了十分钟。时间到了，掀开纸盖，他忍不住乐出了声。水都凉了，面还是一整块。他拿起叉子在面饼上来回戳着，面饼被他连戳带晃的弄散了。不过吃到嘴里，口感很苍凉。边南起身到旁边的架子上翻了一瓶万飞的泡椒出来，扒拉了七八个小辣椒到碗里。他不是太能吃辣，加了个泡椒放嘴里，刚嚼了两口，还没来得及裹口面呢，就觉得整个脸上的血液都沸腾了。他迅速把嘴里的泡椒吐了出来，拿出一瓶不知道谁的水灌了好几大口，最后把一瓶水都喝光了，还是没能拯救自己的舌头，眼泪都辣出来了。他抹了抹自己的眼睛，站起来到镜子面前瞅了瞅自己，俩眼睛都红了，看着跟刚哭过似的，鼻头都带着红润。他冲着镜子乐了半天，回到桌边坐下，对着碗里的面发了会儿呆，把碗推开趴了下去，把眼睛压在了胳膊上。 没救了。 秋意腿伤了之后，每天作息时间变化很大，以前是一大早起床弄早点，准备好中午晚上的饭，然后去学校，放了学又赶着去打工，周末去补课，时间安排的挺满，打个架斗个殴还得见缝插针，得旷课迟到早退相结合才能忙得过来。现在腿伤了，除了早上还是按点醒过来盯着秋叶收拾好去上学之外，别的时间他都可以躺在床上看看书，瞅瞅电视，闲得无聊还可以捏捏泥人，跟度假似的。就是做饭有点费劲，站着的时间长了腿会不舒服。秋燕洗漱完了，手里抱着大黄蜂站在床边。 哥哥，是要出去买早点吗？ 嗯，你问问爸爸想吃什么。 好。哥哥，大胡子什么时候来啊？ 不知道，昨天我有没有跟他说时间啊？ 没有，那我打电话给他好不好？ 哦，你打吧，估计没起呢。 其实去医院检查叫申涛来就行，但一想到边南正顶着恶心烦躁坚持不懈的出现，想要恶心他，他当然也不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也得恶心回去啊，谁也别欠谁。边南接到秋燕电话的时候已经出门了，正蹲在公交车站等车。他起得挺早的，还出去跑了几圈。其实也不是起得早，他这一夜就没怎么睡。 你不要吃早点，我正在排队买包子呢，我们胡同口这家包子店的小笼包特别好吃。 好好好，你别打电话了，手机放好别丢了。 这个点没有三蹦子，更别说出租车了。 他蹲站台上靠着广告牌都快睡着了，才看到公车过来了。公车并不直达秋雨家胡同口，还得走一条街。边南下了车就拦了出租，他倒不是懒，就是大概没睡好，脑袋发沉，多一步路也不愿意走。边南在胡同口准备下车的时候问司机 叔，能在这等几分钟吗？我还得用车。 哟，这可等不了，这儿不让停车。 就几分钟，我进去扛个人。 真不行，你看还堵人家路了。 行吧。 出租车开走之后，他看到之前按喇叭的是辆白色的皮卡，那车就那么直接停在了路边。边南不知道是司机忽悠他，还是这车违章了，冲车里的人喊了一声， 这不让停车知道吗？堵路了。 什么？ 边南没理他，先去包子店看了看，才转身进了胡同。没见着秋燕，应该是已经买完回去了。边南进院子的时候，就听到秋燕在屋里唱歌，估计是学校教的歌，就听见老师累了，喝茶什么的。秋燕嗓子挺好，脆响的，可惜没太在调上。 唱得真好。哎呀，唱的我都忘了这歌原来什么调。 阿宝。 啊，大虎子。 刚才听见你唱歌了。 好听吗？ 好听。企鹅都听到了。 企鹅怎么听到的呀？ 调都跑南极去了呗。 秋燕对这个评价没有感觉，默认为表扬，笑得挺开心。边南跟秋爸爸打了个招呼，跟秋毅眼神对上之后点了头就坐下了。 麻烦你了啊，来吃点早点。 秋毅放了碗豆浆到他面前，边南塞了口包子，含糊不清地说了声谢谢，拿了碗就喝了一口 汤。 秋毅话还没说完，边南就蹦了起来，跑到了院子里，把豆浆给吐了之后，又在水龙头那儿用凉水涮了涮嘴，才又回到了屋里。 哎呀，饿死我了。 你梦游呢？刚热过的，你拿着没感觉啊？ 我默认它是凉的了。 边南拿了个包子狠狠咬了一口，吃了没几口，沙发上放着的手机响了。边南离得近，回手把手机拿过来递给了秋意。 曼姐， 你家在胡同哪儿啊？我在胡同口了。 真不用送，我叫了朋友来。 昨天肖曼打了个电话说要来看看他，他说要去医院不在家，肖曼又说开车送他去，他拒绝了半天，没想到肖曼今天还是一早就过来了。 有车多方便啊，你赶紧说你家在哪个院。 最里边。 挂了电话之后，秋意撑着桌子站了起来，抓了一把边南肩上的衣服。 我们老板来了，帮个忙。 怎么老板都过来了，这都不好啊。 哎，爸你待屋里就行，你跟二宝先吃着。 这少出去接驾。 嗯。 秋意的老板应该就是他打工的那个饭店的老板。不就是我跟他第一次单兵作战的那个饭店吗？ 前尘往事顿涌上心头，秋意挑衅的那句话每次想起来都让边南有种捞袖子当场再干一架的冲动。边南跟秋意俩人一副勾肩搭背好兄弟的样子往院子里走，边南想往秋意腰上搂着好使劲的时候，一把摸到了秋意 T 恤里边， 还挺滑。 干嘛？ 闻闻臭没臭？这阵都没洗澡吧？ 昨儿晚上刚洗了，早知道你好这口就给你留着。 你恶心，就你这形象还能洗澡呢？这难度得有 3.0 吧。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胡同队选手秋意，他这次洗澡的动作是305B，反身折腾2周半， 啊不，反身翻腾2周半，难度技术3.0，我们期待他的精彩表。 曼姐， 边南驾着秋意走到了门口，跟着看了一眼。秋意的老板是个女的，看着有点眼熟。 你看你，这样子怎么去医院啊？这个是你朋友？ 嗯，边南。边南，我打工那个饭店的老板，曼 阿姨好。 阿姨？秋意叫我姐呢。 啊？边南愣了愣，他没细看这女的，就感觉看着跟他妈差不多的样子。 刚胡同口那个是不是你啊？ 啊？ 边南这才认真看了他一眼，发现他就是刚才把车停胡同口的那女的。秋意松开了勾着边南脖子的胳膊。 你去吃早点吧，叔跟夏阿姨聊会儿啊。 边南当着阿姨的面不好发作，把秋意往门框上一甩，转身回了屋里。看到坐在桌边认真啃着包子的秋燕，他心情才好转了起来。秋意把那个曼姐堵在院门口说了几分钟话之后，曼姐转身走了。边南余光看到了秋意正慢慢往回蹦，但他坐着没动。要不是秋意嘴欠，他给秋燕一个面子也会过去给他扶进来的。秋燕吃完一个包子之后抬头往外看了一眼，跑出去把秋意给扶进了屋。 怎么没让老板进屋坐坐呀？ 嗨，不用，打个车去就行，没必要欠老板一个人情。 边南本想说，那我给你做了那么多饭得折成多少人情，想想又没开口，这估计得算自找的，有点泄气。去医院得赶早，这年头男科医院都能一大早人满为患，骨科医院也一样少不了。边南用轮椅把秋意推到胡同口，又跑到小街上叫了辆出租过来。秋意没法坐在车里，只能横靠在后座上。边南撅着腚把他扶进去，又撑着后座让秋意按着他的肩把坐姿调整好了，最后再把腿也安顿好了才算完事。边南扶着车门，这通折腾把他汗都折腾下来。 这位爷行了吗？ 嗯，可以起驾了。 边南都懒得回嘴了，困得厉害没精神，只是回头交代了秋燕几句，让他把轮椅推回家，然后上车坐在了副驾上。车开了之后，边南靠在椅背上眯了会儿眼，才说了一句：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让你老板送你多好，他那个皮卡多宽敞，你躺后斗里就行，想怎么待着怎么待，想翻想滚随你的便。翻滚吧，邱大宝。 知道个屁。 我就知道你这个屁啊，我知道你就想溜我。没事，您随意。 你话真多。 那你是没见过话多的，开出租的话才多呢，是吧大哥？ 我这还一句话都没说呢啊。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多多支持狼行成双。